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8月2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2年冬奥会申办工作总结大会召开，刘延东讲话，郭金龙主持，刘鹏、赵克志、王恩顺出席。 本市建六大平台，首发新技术新产品。 首届中关村创新创业季启动。 市审计局公布2014年度预算执行和财政收支审计结果，37部门共被审计出4大问题。 本市将修订商品房销售合同范本，自住房再次明确属性。 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会歌征集启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10号，2022年冬奥会申办工作总结大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申办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延东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申办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郭金龙主持会议。体育总局局长、申办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鹏、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冬奥申委主席王恩顺出席。申办工作回顾纪录片把人们带回了那段激荡人心的日日夜夜。纪录片播放结束后，王恩顺做2022年冬奥会申办工作总结报告，刘鹏通报了国际友好工作，申办团队6位工作人员从不同角度深情发言，道出了申奥人的心声。刘延东讲话说，回顾近2年来的申办历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申办团队经过600多个日日夜夜的不懈奋斗，出色完成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北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举办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城市，中国也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举办夏奥会、冬奥会和青奥会的国家。申办成功赢得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获得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积极评价。刘延东强调，筹办好冬奥会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周期长，任务多，难度大，一定要科学谋划、科学管理，扎实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要抓紧成立第24届冬奥会组委会，加快编制筹办总体组织计划，大力推动冬季体育运动发展，加快推进冬奥会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力以赴做好筹办工作，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冬奥会申办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冬奥申委领导及冬奥申委委员、体育总局、北京市、河北省领导出席会议。 北京日报今天在1版配发评论，乘胜而进，全力以赴。评论说，2022年冬奥会申办工作总结大会昨天召开，以此为转折点，标志着2022年冬奥会全面进入筹办阶段。举办冬奥会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战略性决策，北京携手张家口赢得了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北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举办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城市，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举办夏奥会、冬奥会和青奥会的国家。这一成功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筹办2022年冬奥会，既可展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光辉成就，对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具有巨大激励鼓舞作用，更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过程。我们要深刻理解筹办冬奥会的重大意义，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和部署上来，坚决完成好中央和人民交付的重要责任和光荣使命。胜利来之不易，经验值得总结， 我们要迎难而上，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执着和努力，精益求精地做好各项工作。每一位北京人都要再接再厉，以首善标准、奥运意识立足本职，兢兢业业，为筹办好冬奥会，向全世界展示北京开放美好的城市形象和全市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做出自己的贡献。目标已定，时不我待，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加紧落实中央的一系列决策部署，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每一项任务，确保全面兑现每一项承诺，为举办一件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而努力奋斗。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和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圆满成功，离不开首都公安干警忠诚奉献营造的安全稳定环境。10号，市公安局召开两大安保总结表彰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为英模代表颁发证书奖状，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讲话。会上，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夏崇元宣读了公安部给北京市公安局相关集体和个人授予荣誉称号和技工奖励的命令。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小红做两大安保工作总结。王安顺说，这次两大安保工作中，全市公安系统和政法维稳部门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各项安保任务。首都公安干警要充分总结运用两大安保成功经验，积累完善更加管用的手段方法，培养打造更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不断提升首都公安工作水平。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在人口调控、交通管理等方面强化与相关部门有效衔接，努力在解决城市发展难题上取得新突破。市委常委、秘书长、副市长张工，武警北京总队司令员王炳申，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出席。 北京日报报道，日前，市科委召开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首发平台发布暨众创空间工作推进会，京东开放孵化器、创客总部等六个分平台，今后将帮助市科委认定的新技术新产品进行发布和销售。市科委高新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首发平台是一项政府鼓励创新产品推广的机制，引导人们去尝鲜，也会为创业企业、创新产品开拓新的市场渠道。今后，市科委将通过首发平台的建设，从市场端拉动企业技术创新，支撑首都高精尖经济结构建设，探索政府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理念、新机制，促进京津冀协同创新，支持和引领全国创新发展。当天，首发平台还发布了包括曼塔朱雀无人机、智能车载机器人、北斗时空表等18款首批新技术新产品，涉及智能硬件、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下一步，市科委还将创新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组织模式，将众创空间等社会机构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筛选和推荐优秀企业都由相关联盟进行。 北京日报报道，今天首届中关村创新创业季系列活动将在中关村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创建未来为主题，在历时20天的活动中，将通过演讲、路演、竞赛、展示等活动，集中展示以中关村核心区海淀为代表的创新创业优秀成果，吸引全球优质创业资源聚集中关村核心区，将活动打造成中关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进程中的一张名片。据了解，双创周活动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旨在搭建长期化、机制化、制度化的双创展示平台。除了主会场，中关村示范区还将有10个分会场，10个分会场和中关村示范区的创新主体将陆续举办中关村创新创业季等300多场活动，预计将有超过10万名创业者参与到这次创新创业活动中来。 北京日报报道，昨天，北京市审计局公布2014年度北京市36家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 并同时公布了市审计局自身的2014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专项检查结果。公告显示，37家部门存在预算执行不够规范、决算草案编报不够真实、部分资金预算使用绩效不高、财政专项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目前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正在整改中。预算执行不够规范，北京市交通委、旅游委、商务委涉及金额较多。北京市交通委未按项目执行进度实际情况而提前支付合同款2300多万元。北京市旅游委部门本级部分项目从零余额账户支付资金，项目实施单位再以质保金的方式返回部门本级基本账户，涉及资金3100多万元。北京市商务委部门本级将7个未完成项目的部分资金从零余额账户支付给实施单位，实施单位再以质保金的方式返回部门本级基本账户，涉及资金超过2500万元。审计发现，北京市住建委决算草案编报不够真实。2014年，所属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等2个单位在往来款中列收列支横向课题经费，涉及资金82.2万元。2014年，部门本级未及时清理各项往来款，涉及金额3亿5000多万元。部分资金预算使用绩效不高，其中市文化局涉及金额高达1.66亿元。 新闻广播消息。市住建委和市工商局昨天发布北京市自住型商品住房预售合同，并对现行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进行了修订，即日起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本次合同示范文本完善了说明、增加术语解释等内容，同时细化了规划设计变更、逾期付款和交房的违约责任、退房约定等内容，减少在交房、质量、保修等方面的纠纷。和商品房相比，自住房合同示范文本对购房主体资格、在上市交易年限等做了特别提示。文本再次明确了自住房获得产权证后5年内不得转让，转让如有增值，应当按照出售时同地段商品房价格和此自住房购买时价格差价的30%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自住房转让后，购房者不能再次购买自住房。如骗购自住房，这一家庭5年内不能在本市购房，并向开发商交纳违约金或赔偿金。 新闻广播消息，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职招生考试今天开始报名。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天早上8点到14号晚上8点，符合申请条件的考生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申请。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想要申请在京参加高职校招生考试，要符合以下5个条件，包括进城务工人员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暂住证或工作居住证，在京有合法稳定住所，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已满6年，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另外，考生还要提交父母的在京居住证明、户籍证明、住所证明及职业证明等，申请材料要在11月15号前提交到随迁子女报名单位，由报名单位进行初审。 北京日报报道，市政协日前就关于完善优化我市涉台医疗机构发展环境的提案召开检查督促办理座谈会。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本市将探索逐步下放部分台湾医师的执业许可权限，并建立医师电子化、区域化注册制度和医师个人医责险制度，鼓励人才合理流动。针对提案反映的职称评定方面的问题，该负责人说，市卫计委下一步将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和职称评价办法，探索切实符合台湾医师实际工作水平和能力的评价标准和方式。市政协副主席沈宝昌、蔡国雄出席座谈会。 昨天是第24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市卫计委联合公安局等5部门联合启动4心工程，让市民明心、知心、舒心、安心。日后将发布官方心理健康自测软件，同时加强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管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本市每十个居民中就有一位患过精神障碍。青少年违纪行为、酗酒、药物滥用、老年人孤独等新型心理问题呈明显上升趋势。如何鉴别自己的心理健康程度？北京市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马欣说，四新工程将发布心理自评工具包。 我们要根据心理健康的标准软件以及量表啊什么，自我能够看到评分，对情绪的控制啊哪些方面还有不足，他会再教会市民怎么样的来提升自己心理素质。 如果得知自己心理状态不好，如何寻求专业帮助呢？马欣介绍，四新工程会组建两支队伍，一支由100名专家组成的心理科普团队，定期在社区开展知识讲座；一支由1000名心理卫生服务志愿者，在社区、学校等提供心理辅导。 我们争取在未来3年内的每个社区都搭建一个心理健康的服务单元，方便有心理问题的居民得到有效的、专业化的心理健康的指导。 此外，为了让更多精神障碍患者拥有接触社会的权利，同时保障社会稳定，让市民放心，本市将组建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24小时的服务团队。北京市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严芳介绍， 这个团队一般情况是7到8个人，不是光我们卫生部门，还有综治、公安等等各个部门。一方面有一些肇事肇祸倾向的一些病人，还一群在社区里头刚出院了回到家零监护的，给这样的人提供一些服务，包括一些医疗救助、生活的康复技能或社交的一些训练。 北京晚报报道，昨天北京市首届盲人专场招聘洽谈会在市人才开发中心举行，现场33家用人企业提供了185个就业岗位，薪酬平均水平为3000元左右，最高达到了10000元。记者在招聘现场看到，用人企业包括盲人钢琴调律、盘古七星大酒店、按摩中心等单位，为盲人朋友提供了电话接线员、系统录入员、销售服务、美编助理、网络维护、节目制作及客户服务等多种类工作岗位。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据统计，去年全市持证的视力残疾人共有5.3万人，单独为盲人群体举办招聘会，在北京残疾人招聘活动中还是第一次。 2015中国北京电子商务大会将于10月12号到14号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届时观众可以在展览区体验便利的一天线上线下电子商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报名的人员呢，就是我们给你发了一个二维码的链接，到我们大会现场呢，我们会拿 pad 扫下你的这个二维码，我们在会里面就完成注册了。 市商务委电子商务处副处长卢慧玲介绍说，此次电商大会不会再使用入场券等纸质媒介，将突出电子商务在节能环保方面的作用。 大会的二维码的扫描会有我们整个大会的一个宣传，还有我们的展区的一个路线，扫完以后你可以看到你在这展览区域里面你有哪些活动可以参加，你全程呢都是使用电子化的这种方式，不需要像我们媒介似的我们还要纸啊这种要来进行报名还有参会。 以互联网加跨界融合为主题的电子商务大会，除了设有论坛区，还包括市民可以参与体验的展览区，通过示范企业的集中展示和互动体验，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电子商务领域创新发展的成果。市商务委电子商务处处长于文举例说，跟市民比较贴近的电子发票的开具动态演示过程，在现场会很直观地看到。 就像咱们北京现在吹的这电子发票，那么到现在呢，咱们累计已经超过1亿张，结的纸呢也70多吨。电子发票的演示过程、动态的电子发票的开具情况都有。 在5000多平方米的展区，有100多家公司的展览展示，观众能在里面体验电子化生活的一天。市商务委电子商务处副处长卢慧玲介绍说， 我们早上起来订一个早餐，有一个乐站的智能柜，你到公司以后就能提取早餐了。然后上午呢，我还要想入卖卖书，就可以在当当网上进行买书。然后到中午的时候，我又该订餐了，我们这次有着百度外卖。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也可以订一些生鲜呀。到晚上，你们想娱乐一下，可以在我们的乐视这边体验一下我们的游戏。业态的选择呀，还有这种企业选择，我们都是根据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这种企业来选的。 一不懂电脑，二不懂股票，年过50的李永华却想要在股市中大赚一笔，不过却事与愿违。在委托前同事代炒股后，由于投资失败，李永华和同事陆某产生纠纷，在互殴中失手将对方刺死。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李永华昨天在市第二中级法院出庭受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由于我买下了罪，我对这个被害人。 说 话的李永华和被害人陆某曾是同事，两人私交不错。之所以让陆某代为炒股，是因为陆某称自己炒股只赚不赔，而对这李永华深信不疑。据李永华称，由于并不富裕，自己借了44万给陆某，二人口头约定收益37分成，至于资金的操作全权由陆某负责。检察官高鹏介绍， 被告人这个中间呢，并没有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过任何的监督啊、约束啊，这些都没有，只是一个简单的过问，甚至呢，他和被害人之间啊都没有签订任何的这种书面的协议，就连资金的转移都没有任何的这个书面的字据。 庭审显示，从2009年到2014年底案发，李永华仅从陆某处拿回了13万元，而这些钱还不是炒股的收益，而是李永华催得紧，陆某向姐姐借的。而李永华为了偿还当初的借款人，不惜以房屋做抵押，又借了60万元高利贷，后因还不上钱被追债，情急之下找陆某理论，最终引发悲剧。李永华的钱到底去哪儿了呢？ 从现有的证据来讲，进入这个股票资金账户呢是36万，有过相关的股票交易，但之后呢有一部分资金又被转走，去向不明，最后剩下的是不到2000块钱。 不过不论如何，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待李永华的将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对于其家属唯有一声叹息。 没有出路了，现在还没钱了，房还要抵押着呢，他不会电脑，炒什么无知。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1，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明天，大兴将与廊坊市正式签署电商产业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从共建电商产业基金等7个领域开展合作。目前首个项目已经落地廊坊市固安工业园区。 据了解，11黄金周至今，全市城管部门共查获了35万张小广告，50人因此被移送了司、公交、公安机关处理。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一旦查实小广告作假，将对组织者处以最高50万元的罚款。 昨天是10月10号，是一年中寓意十全十美的日子，本市也迎来了新人领证的小高峰。截至上午，全市共有1700多对新人进行了结婚登记，是日常平均登记量的2倍。 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已经进入了全面筹备阶段，即日起世园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会歌，征集时间持续半年，到2016年4月30号截止。如果原创作品被选为会歌，创作者将获得奖金3万元。 第四届中国兰花大会闭幕式昨天下午在北京房山兰花文化休闲公园内举行。据了解，大会期间共接待游客将近20万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斌，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有点冷，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傍晚转到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0%。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大众爱一级，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新能源车目录更新，特斯拉车主呼吁更多细则出台；联通光纤入户改造，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下面是详细报道。特斯拉等进口电动车9月30号进入北京市新能源汽车产品备案目录，这意味着现在起在北京购买特斯拉可以享受新能源汽车单独摇号的政策。那么之前买了特斯拉的车主，普通牌照可否转为新能源牌照？新能源车的优惠能享受吗？ 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初日高翔的报道。 之前买特斯拉的车主用的都是普通牌照，现在能不能转为新能源牌照是不少车主关心的问题。今年四月，北京市出台了一个变通措施，原来用普通牌照的纯电动车可以换领加新能源标志，也就是一个电子的行驶本。这样虽然是普通牌照，但可以不受尾号限行的限制。但如果可以上新能源牌照，意味着车主能置换出一个普通牌照。网上也有部分特斯拉车主担心，行驶本上加了个电子，车辆指标的性质是不是也随之改变了？以后用这个指标只能买新能源汽车吗？记者咨询了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对方回复， 它跟您行驶本也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指标呢，更新出来还是普通的，不是新能源的。 就特斯拉上牌问题，记者联系北京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想了解新政如何执行，工作人员说， 咱们车管所这边暂时还没有接到新的通知，说这个特斯拉可以用新能源的指标办理上牌手续呢，等于现在暂时来说还不行。 根据新政，以后特斯拉新上牌需要用新能源车指标，那原来用普通牌照的特斯拉是否需要去做牌照的变更？二手车转让时是否只能转给新能源车指标？记者咨询多个相关部门，尚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答复。特斯拉车主们希望新能源车管理应该尽快细化。 像深圳我记得好像是有汽油车，然后你可以再多摇一个新能源牌，就北京好像是单人名下只能有一个，不管你是汽油车还是新能源，像其他地方好像是可以再附加一个的，就是对新能源支持力度会大一点。 有部分小区光纤改造之后遭到居民吐槽，家住定福庄的廖女士就觉得光纤入户后固定电话不方便了。 停电有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电话呀，都得有电才能通电话，没有电吧，电话都不能通。这种改造啊，是不是有点问题呀、啊？就是老人在家，而且都没有手机，万一有点事儿，孩子们打不进来，我们老人也打不出去。 而住在团结湖地区的吴先生则担心，联通把原来的固定电话变成网络电话。成本大幅下降的同时，却依然收取用户每分钟一毛一的费用。 因为网络电话成本很低，咱们这网络视频你就都是免费的，固定电话是每分钟一毛一。这样的话，它改成网络电话，它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基本上没什么成本，这样它可以赚取巨额的利润。 热线编辑联系了电信专家向立刚，就光纤电话必须用电的问题，他解释说， 任何的一个通信它都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有信息传输，第二个它要有能源供应。以前呢，电话的这个电缆呢，它是把这信息传输和能源供应一起来做了。光缆这个本身，因为现在目前全球采用的技术啊，都是本身没有供电的，所以供电这是必须的。 而对于电话变成网络电话，联通成本下降却坚持收取一毛一每分钟市话费的疑问，向立刚解释说， 这个肯定不是网络电话，因为它走的是交换机，它还有独立的认证计费管理系统，和网络电话完全是两回事。 那如果习惯了目前的固定电话，不愿意改造光纤呢？联通的客服回答说， 之后的话，像这种铜线的话，可能相应这个会就是进行相应的撤销，之后会这个光纤比较普及的。 那也就是说，我现在不改，将来的话，铜线这一块可能就没有了，电话就不能用了，是吧？ 对，因为这个相应的光纤覆盖多了，肯定会对这之前铜线也进行相应的这个撤了。 对此，电信专家向立刚的评论是， 目前为止说强制性的完全换掉，不能说是特别有道理吧，应该是让他们有选择权了。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新闻热线特事特报作为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报道的图文信息，欢迎关注。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